应童先生要求，咱们就唱《丑末寅初》来一浪吧。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啊。片段 是冤民。

一天十只眼洞，地动天寒，民德公应有之约，到东庄饮酒把心谈，忙吩咐民华与子谦套车马随同赴宴，片刻间来到了有人家中，同用恩密不是阳光不见，朔风凛冽自无憾，这飘飘的瑞雪飞舞在空间，霎时山川被岁月马，一片的银装是道路而难辨，乌鸦带粉迎风把朝欢，子谦持枪敏华要披鞭，敏员外坐在那车子里边，陈酒姓掀车帘未把那雪景看，见民子谦失手把缰绳掉在了车下边，员外一见看了看民子谦，得得得地打颤绷着双肩，闽德公的心中是暗暗的打算，为什么闽华态度从容并不觉寒，他们弟兄二人把同样的棉衣穿，闽华的年纪小反倒不怕寒，分明是不长进的子谦他偷闲多懒，他母亲所说的话语果是实言，也怪老父我教育不严，越想越恼就跳下了车辕，拉下来闽子谦他是怒容满面，从闽华手中就夺过皮鞭呐，他借着酒兴举起皮鞭，啪啪啪的几下抽破了衣衫，原来是芦花絮在了里面，败絮苍

时难改变呐、啊。取过来，纸笔墨砚放在桌上边呐、啊。拿起笔，把墨蘸，一千钱。想今天千头万绪心情乱，跟他空斗了十数年，夫妻情从此断，三个孩儿我自己看，老员外想罢呀，他一声长叹哦，一会儿就把这休书写完，脱休书手发颤，心思到李氏的面前哦，赶快收拾你自己的物件哦，留下棉花与棉圈，回礼家你莫要迟延哦，哎呦，从此后你与敏家是无有牵连哦。狠心的李氏，他并不服软呐、啊，跑到里屋收拾衣衫，小敏花跪在了那母亲的面前呐、啊。哎哎呦，拉住母亲泣不成声，令人心酸。 母亲，您只顾一走，何人把我们 弟兄照看？ 难道您就这样的狠心，您千不念万不念也得念我的未满周岁的三弟名权、啊、 这时候闵自谦正在厨房向火取暖，忽听后堂吵闹不休，二弟敏华痛哭失声，他急忙跑到了后堂，留神细看，见老父抱敏权，苦脸愁眉泪潸潸，母亲在一旁站，气昂昂怒容满面，这个小敏华就跪在旁边，拉住母亲她哭得可怜，在那桌上放一封休书，莫记还未干。闵自谦见此情景，心中盘算，